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使吴长天感到更为可气、更为可笑的是，李大公杀了敲诈者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来向他报告，而是先驱车去了白塔寺，烧了三大把香，拜了一大堆佛，捐了500块钱，还求了一只上上签儿。也许李大公这种人拜完佛心里就能好过些，踏实些了，就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了。看来迷信足以阻断一个人的理智。李大公从白塔寺回来，让吴长天痛骂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居然还让吴长天也去找个庙拜拜佛，求个太平，真是无知透顶。 李大公劝吴长天信佛已经不止一两天了，可是吴长天想，你杀了人，烧几炷香，磕几个头，捐几枚大洋，就想得到佛的原谅和保佑，以这么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佛祖如果有灵的话会这么便宜吗？无论善恶取之，只要拜拜佛，给佛塞点钱财，佛就有求必应，那这样的佛也会有神力吗？吴长天并不迷信佛教，在他以往的认识上，大凡宗教的宗旨和用意只是劝人为善，净化心灵罢了。如果你坚持积德行善，就有资格盼着善有善报，如果你真能净化超脱，身在乱世也就处乱不乱了。所以烧不烧香，磕不磕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心诚则灵，守善则进佛。像他们这些人离佛都远着呢。 李大公的鲁莽和愚昧彻底激怒了吴长天，他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气恼。这件事情几乎每一步都是李大公走将的，几乎每一步都要自己出来为李大公一一善后。现在他终于去杀人了，杀人何以善其后呢？李大公在白塔寺求到的那只上上签儿，让他有恃无恐的竟然反过来安慰吴长天。 放心吧吴总，我进去出来啊都没人碰见，我保证没留下任何痕迹。再说了，公安局怎么也不能往咱们身上想啊。 晚上登上了昆明湖的龙舟，眼中是宁静的湖山月色，耳边是船舷击出的单调水声，微风送爽，带出几分思古之幽情。吴长天心神略定，提醒自己不要风声鹤唳乱了阵脚。他怎么想得到在饭后的船头，他的那位刚刚过门的儿媳妇，他为应付今后不测而特地设下的这个证人，竟会成为李大公持枪杀人的一个活生生的幸存者和目击者呢？ 吴长天几乎记不清当时他对林星都说了些什么，大概是隐晦地做了些威胁和暗示吧。林星当然是听明白了，可是吴长天自己在精神上却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从颐和园回到京西别墅，他把从党校回来的李大公叫到了自己的书房，发着满腔的恶气，告诉他天网恢恢。他让李大公赶快想办法，赶快把事态控制住。他也知道，李大公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莫不是还要把他的儿媳妇也灭了口不成？李大公手足无措，无以为答，张皇地说：“ 要不要叫郑总来呀？这事儿啊，我事先问过郑总的。郑总说让我看着办。” 吴长天吓了一跳，心里有点痛恨郑百祥，也更加认识到郑百祥和他确实不是一路人。吴长天板着脸摇了摇头。天已经很晚了，如果郑百祥半夜三更匆匆忙忙赶过来让保姆看见，搞不好将来又是一个不利的旁证。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让李大公明天一大早约上郑百祥，他们三个人另找地方出去谈。 第二天早上，他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谈了眼下的局面。谁都明白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杀了敲诈者，本以为灭了这个活口，不料又出了个新的目击者，好像一个随身的影子总也甩不掉似的。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林星的表现上。这一点郑百祥和李大公的信心要大大高于吴长天自己。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是你的儿媳妇了，从感情到理智，从亲情观念到现实利益，他会出去乱说吗？会大义灭亲的检举吗？应该不至于这样吧。但是吴长天无法肯定地回答他们，他对林青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就隐隐觉得他像一颗横冲直撞的小彗星似的，总有一天会撞到庞然大物的地球上，同归于尽。三个人商量了半天，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让李大公马上出国旅游，先躲一躲，看看林星有什么动静再说。只要李大公安全，吴长天就不至于被兜出来，郑百祥也就更安全了。因为林星跟他毕竟从来没有过任何正面的接触。 有了这样的安排，吴长天依然没有踏实的感觉，夜里睡在床上一直不能合眼。按照他的习惯，还是先把事情想到最坏的一步，然后脑子里有头没尾地设计了无数个应对的方案和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相对于可能出现的局面，都有点隔靴挠痒，杯水车薪之感。凌晨四点，电话响了，响得尖锐震耳，凶险万端。吴长天心跳着，他接了电话，那边是儿子的声音，他问 吴晓：“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呢？” 问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儿子的声音很哑，像哭过似的。爸，我要找你。 吴长天说：“好，我去接你，你在哪儿？” 平常这个时间，吴长天还在梦里，所以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夏季的天会亮得这么早。当他驱车赶到长安街西侧的中国银行新厦时，还不到凌晨五点钟。儿子和林星就住在这附近的一条古老的小街里，这里没有人。吴长天穿过用楼梯构成的凯旋门式的大门洞， 进入到中国银行那四面是楼的中厅广场。还没冒出地平线的阳光是暗灰色的，作为黑夜的过渡与白昼的影子正在缓慢地由深变浅。儿子已经来了，这围城一样的中庭广场，除了儿子孤零零的身影外，没有一点人迹和声音，就像一个太空时代的壮观的废墟。 吴长天向儿子走过去，儿子站着没有动，他迎着儿子目不转睛的注视，感觉这几步路特别的漫长，终于和儿子近在咫尺，父子二人都没有开口，互相凝视就已经心照不宣。围城之外，长安街头早行的汽车高速驶过，车轮的长啸震撼着心魄，那声音使吴长天仿佛置身于一个科幻的时空隧道，蓦然回到虽然贫穷但心平气和的20年前。回首往昔，他倍感温暖，他看到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儿子从小就敦厚内向老实，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才变得如此成熟和粗重，就像调慢了速度的留声机发出的沉闷的低吟。爸，你杀过人吗？ 吴长天摇着头说，我没有。 儿子沉默下去，然后又问，爸，你爱我吗？ 吴长天的眼睛有点湿润。我爱你，儿子。 如果我杀了人，犯了罪，你会怎么办呢？会把我藏起来吗？会帮我逃跑吗？还是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大义灭亲？ 吴长天同样沉默良久，才平静地回答儿子，我会劝你，让你自己到公安局去自首，然后我会永远永远地为你祝福。 他看到儿子眼中泪光一闪，他反问， 你呢，儿子？如果爸爸有这种事，你怎么处置？ 儿子的嘴哆嗦着，声音也有点哽咽。如果能把你藏起来，我会把你藏起来的。要是能逃跑，我会帮助你赶快逃跑，逃得远远的，没人的地方去。要是这些都不可能的话，我会劝你，让你自己到公安局去自首，然后，我会永远永远的祝福你。 吴长天的脸有些扭曲，但是他没有让眼泪落下去。他上前把儿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想说，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又想嘱咐儿子几句，还想给儿子留下一个祝福，但是都没有开口。一切语言在此时都显得极其多余。吴长天松开儿子，然后就转了身，往围城外面走去。他听到儿子在身后说了句， 爸，我想帮你。 这是儿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让吴长天脸上终于热泪横流，让他无法回头。他一步一步地走到长安街上，长安街的黎明 是壮观的，没有行人，也很少有车辆。他好像第一次体会到长安街空旷时原来是如此的宽广。很多常见的事物，当你换一个场合，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它时，才会发现它的原貌和本质。吴长天的汽车静静地停在路边，在整个城市都没有苏醒的时候，不会有人来管。他钻进汽车，用车载电话分别拨通了李大公和郑百祥的家，约定了见面的地方，然后他发动汽车驶往他们的相约之地。他想听听音乐，试着打开车上的收录机，果然有一盘磁带在里面，那是儿子不久前送给他的一盘磁带，里边有儿子自己录进去的一首萨克斯曲，名叫《天堂之约》。那曲子开头一段的旋律就是那么流畅动听，把人对天堂的想象和期望描述得既平易又高尚。那充满了终极关怀的安宁和平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诗意的境界。吴长天想，儿子真是个好孩子，他应该也一定能够抵达那个境界。 吴晓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天色还没有大亮，他轻轻地开门，轻轻地关门，竭力不发出一点声响。在穿过客厅往卧室走的时候，才发现晨光中林星的剪影。林星已经衣着整齐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和吴晓的目光相碰，又看着他眼神回避，一句话不说地低头走进了卧室。林星跟了进来，他小心地问，你上哪儿去了？ 吴晓坐在床上，头也不抬地说，睡不着，出去走走。 林星知道这时候是不宜话多的，他和吴晓一样，心里都乱得没了方寸。他尽力地保持了面上的平静，到厨房里去做早饭，一边坐一边屏息听着卧室的动静。当他把简单的早饭摆在桌上，走进卧室想招呼吴晓过来吃的时候，吴晓还一动不动地闷头坐在床沿上。吴晓那个样子让林星的心都疼碎了。他走了过去，跪下来抱住吴晓的双腿，吴晓，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心里和你是一样的。可咱们家你是男的，你得带着我把这一关闯过去。你别这样了，咱们得坚强一点。 吴晓不抬头，林星看不见他眼中的泪光。林星使劲地揉搓着他的手，好半天他才像是渐渐地有了知觉似的，手指动动，透出一丝微薄的力量，和林星的双手感应了片刻，然后他抽出胳膊站起来，走到客厅的餐桌前坐下。林星连忙过来帮他盛上粥，粥是林星现用高压锅煮出来的，很香。他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机械地喝着碗里的粥，粥烂得恰到好处，但是谁也没有半点胃口。 喝了粥，桌上的面包谁都没有动。林星收了碗筷，看着在餐桌前枯坐的吴晓，试探着问，咱们去吗？ 吴晓依然沉默着，站起来穿衣穿鞋。他们锁好了门，下了楼，走出了胡同。 城市的街头刚刚迎来了清晨的第一波喧闹，他们登上一辆红色的夏利，加入到越来越拥挤的汽车的川流。40分钟以后，他们从京西别墅的门口下了车，别墅的大门确然紧闭，院墙里鸦雀无声。林星看了一眼吴晓，上前按铃，开门的照旧还是那个保姆，睡眼惺忪地对吴晓说：“你爸爸呀，不知道是昨天半夜还是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上午可能直接回公司了吧？你们进来吃早饭吗？”吴晓和林星都没有进去，他们又搭车前往长天集团北京公司的大楼。到达时刚刚过了上班的终点，在吴长天办公室的门外，一位秘书告诉他们：“ 哦，吴总刚刚来了电话，说是今天不舒服，要找医生看看病，不一定来了。吴总生病，你们不知道吗？没跟你们说吗？”秘书竟然反问他们。林星听罢，转脸去看吴晓。吴晓面无表情，两个人默默地下了楼，站在楼门口，茫然不知去向。一辆汽车驶来，在楼前停住，车上下来两个人，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其中一个突然叫了林星一声，林星定神一看，心里有点发慌，他没想到在这儿会遭遇上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 老便衣堵住他们说：“ 哎呦，你们在这儿啊？哦，这是吴晓吧？正好，我们正想找你们呢。” 林星和吴晓全都束手就擒地看着他们。 便衣警察们找来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间空着的会议室。就在这间会议室里，老警察问，小警察记，开始了对林星、吴晓二人的问话。老警察先问林星：“前天在通天湖度假村被杀的刘文庆，跟你是很不错的朋友吧？他被杀那天之前呢，你们见过面吗？” 林星点点头。 是什么时候？ 林星刚一回答，小警察就开口插问。他的插问大概是为了保证记录的详细。林星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好像大前天见过。” 小警察低头记，老警察继续问：“ 那你们为什么去见面呢？”“ 就是碰上了。”“ 他和你说了什么？”“ 说了几句阿欣和艾丽的事。”“ 说什么事儿了？”“ 说艾丽敲诈别人的钱来着。”“ 敲诈谁的钱了？” 林星被这个问题僵住了，他看吴晓，吴晓回避了他的注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被警察提出的问题僵住了，当着吴晓的面，他怎么能说出是敲诈他的爸爸呢？而且他和吴晓是谈好的，他们要先劝他爸爸自己主动去自首的，在此之前他怎么能够说出他来呢？ 在一边记录的小警察见他卡住了，用圆珠笔点着小本子上墨迹未干的字句引导启发。在大前天，刘文庆见到你，说阿星和艾丽的事儿，说艾丽敲诈了什么人的钱，紧接着第二天呢，刘文庆就死了，所以他跟你说的这些话就很重要了，很可能和他的死有直接的关系。他到底说艾丽敲诈谁的钱了？ 林星张着嘴张了半天，终于说他没说谁，我记不太清了。 小警察不满地说，不可能吧，大前天的事儿你会记不清吗？那你前天上通天湖别墅干什么去了？ 林星几乎像是在接受审问呢，但他不敢抗拒，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无抗拒的权利。是刘文庆打电话叫我去的。 你前天还对我们说是你主动找他的，你说想找他问问呢艾丽和阿欣的情况，现在怎么又说是他打电话叫你去的？到底有真话没有啊？啊？你是个大学生，又是记者，你应该知道知情不举和做伪证那都是违法的。 林星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不是惧怕小警察的眼里，而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矛盾和委屈。小警察的口气还算是悠着的，他只说了知情不举和做伪证是违法的，没说是犯罪。林星知道那是属于犯罪的，这两条都可以让他走进监狱，可他仍然坚持想着他和吴晓的约定。在没有劝说他爸爸去自首之前，他不能说出吴长天这个名字。 这时吴晓站出来说话了，虽是出于丈夫保护妻子的立场，但是口气却和小孩打架一样粗硬。你们别逼他了好不好？他昨天啊差点没死，你们让他安静一下不行吗？ 他的矛头是直冲着小警察的，他的态度显然激起了小警察的反感，张嘴刚要说什么，被老警察摆手止住了。老警察和颜悦色地对林星说， 好，那个你先冷静一下啊，再好好想想。我上次呢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有耐心等你慢慢想，可是话呢又得说回来了，你也不能总是光为自己想吧，也得为别人想想吧。已经死了两个人了，要是再死人，你就那么心安理得呀？啊，嘿，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谈话实际上只开了个头，并没穷追猛打就结束了。两位便衣警察站起来，率先离开会议室，上楼不知找谁去了。林星身子沉重，差点无力从过软的椅子上站起来。 吴晓过来，双手放在他的肩上，不知是想安慰他，还是想扶他起来。林星说：“吴晓，得赶快找到你爸爸。”吴晓没有说话，林星用目光逼着他说话，吴晓就说了句：“ 咱们走吧。” 他们走出大楼，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们去哪儿，林星无以为答。吴晓说：“ 去友谊医院。” 林星这才想起来，今天又到了他做透析的日子了。 他们去了医院，吴晓替他交了单子，又替他买了一针蛋白血清，直到他在透析床上躺好，他才离开。 林星叫住他：“吴晓，你能陪我吗？”林星的心里特别害怕，特别孤独，他不想和吴晓分开，不想一个人躺在这间既拥挤又有血腥味的屋子里。 但是吴晓只是轻轻地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闷声说：“做完了以后呼我。” 吴晓走了，医生来了。医生看了林星的脸色，只是护士为他量了血压，问他为什么这次血压又高了。林星说：“可能这几天没休息好，睡不着觉吧。”医生批评他：“得了这个病还不好好休息，睡眠很重要的。”医生在林星的血液里加进蛋白血清的同时，又加了一种镇定安神的药物，让林星很快便昏昏沉沉地进入温柔乡中。林星梦见了宽广无垠的沙滩，梦见沙滩上炫目的阳光，梦见海天一色，梦见一只搁浅的小舟，他和吴晓在蓝天碧浪里追波逐流，吴晓的爸爸坐在太阳伞下悠然地喝着啤酒，水里游着一群群无色透明的小鱼，天上画着一行行缓缓移动的白鹭，林星躺在浅及脚面的海水里，素面朝天，心情平静，让无边无际、没有一点杂质的蔚蓝把自己的视线充满。这是林星最美好也最清晰的一个梦，清晰的让他几乎错以为真。醒来时，看到这狭小的透析室，以及身边那几位满脸晦暗的病友，他那飘远的心情才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一下子糟糕透顶。 午后，林星走出了医院，天上阴沉欲雨，闷热难当。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正要呼吴晓，自己的 BP 机倒先响了，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姓名和一个陌生的号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先回了这个电话，可是一听声音，他马上又后悔了，原来就是那位早上刚刚见过一面的老警察。老警察说：“咱们再见个面好吗？我们想和你单独见个面。” 林星明知故问：“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那个事儿啊，我看你早上当着你爱人好像有些话不好说，是吧？” 林星想拖延：“过两天行吗？我现在在医院治病呢。”“ 哼，你可别故意的躲我们，我们呢也不想拿着传票来传讯你，那样就不好了。你在哪个医院呢？我们去接你。” 林星不清楚再拒绝会有什么后果，在这个案件中毕竟他知道一切，可他也不能让他们到友谊医院的门口来接他，说不定待会儿吴晓就回来了。于是他说：“我现在离前门挺近的，咱们在那儿见面吧。” 他们说定了一个具体的谁都好找的接头地点，10分钟以后 就在那个地点，林星上了他们的车子。这时天开始下雨，雨带来了一丝凉意，但是林星的胸口仍然透不出气来。他感觉自己这样鬼鬼祟祟地上了警察的车子，就像是背着吴晓加入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车子刚一开动，老警察就指示小警察：别回队里去了，附近找个派出所吧。小警察打着方向盘说：那就中山公园得了，这儿近啊。 车子在红绿灯路口往左一转，过了疾风骤雨中更加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就开到红墙黄瓦的中山公园了。他们没买票就进了大门，公园的派出所就在保卫和平大牌坊右侧的林荫路上。林星止步不前说：咱们就在外边谈吧，我不想去派出所。 小警察说：可这不是下着雨吗？外面怎么谈呢？这个老警察却答应了：行，那咱们呢 就往这边走。他们就随了老警察，转而往左拐，拐到逶迤如画的游廊上，顺着游廊走到了并不很远的水榭。从这里还能看到零星游人正在远处的大屋檐下谈笑避雨，更远处还有几只小花伞在雨中缓缓地移动，点缀出夏天的几许生机。便衣们让林星坐在美人靠的绿色围栏里，下面就是一坛浮萍的忧虑。雨打荷叶赶走了游人俗闹的喧嚣，沉寂的蛙声不禁乘势而起。蛙声使这里有了些远离城市的感觉，也使雨中的水榭真的成了个可以静心思物的异域。林星坐着，他们站着，依然由老警察主问： 你想的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跟我们谈呢？ 林星半天答不出话来，他半天才说出一句：谈什么？ 老警察目光平静。 艾丽敲诈了谁？ 林星说：这也是我想问刘文庆的。 老警察换了个问题： 那么关于那个凶手，你还能回忆出什么来吗？ 林星犹豫了半天，终于说：大戒指，他戴了一个很大的金戒指。 老警察说： 刘文庆在死的那天早上啊，给他哥哥去了个电话。他跟他哥哥说，他和一个亿万富翁狂赌了一把，结果呢，他赢了。他告诉他哥哥呀，他很快就会把欠他的钱都还上。他跟你说过同样的话吗？ 林星无路可退，只有点头。谈过。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那个赌输了的富翁是谁吧？ 林星沉默，低头看那一池碧水，看风起平墨，然后他摇了摇头，躲避着老警察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说：不。 老警察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说： 唉，林星啊，你才20岁吧，我比你多活将近30年了。我得跟你呢说这么一句话，私心谁都有，什么事对自己有利，什么事对自己没利，人人都会考虑。可是这个考虑不是没个边儿啊，不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一定得怎么做。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 对是非原则呢不那么看重了。你们最看重自己的感觉，一切都跟着感觉走。不过感觉这玩意儿啊，人和人可太不一样了。同一件事，你感觉这样，他感觉那样，完全因人而异。可是对一个社会，一个人来说，做事情总得有个标准吧。我不知道在你的感觉里啊，还有没有道义和良心这几个字儿。如果没有，那这几句话就算我白说了。 老警察的这番话，语重心长也罢，训斥教育也罢，林星只能默然听着。他心里的委屈和不平没法解释和申诉。他恨那老警察刺中了自己的痛处。自己确实已经沦为一个丧失良知的人了。林星想，这一切都是为了吴晓，自己深深地爱着的吴晓啊。他感觉到老警察的目光依然绕在自己的脸上，他仓皇抵挡地说：“啊，让我再想想吧。你不是说你们有耐心吗？” 小警察有插话：“哎，我们的耐心可是有限的啊。”老警察还是宽宏大量地点了点头说：“哦，好好好好，我们可以呢。”再给你点时间。可是有句话呀，我也得告诉你。你就是最后什么都不说，这个案子也一样破得了。这么跟你说吧，这对我们来说呀，不算是个特别复杂难办的案子。实在不行的话呢，等这案子破了，我们再来找你。我们把你瞒着的那点事儿呢跟你说，不过那时候啊，咱们就还得说说你做错了什么，该承担点什么法律责任的事儿了。啊， 老警察撂下这句话，带着他的小搭档走了。他的话并不掩饰他的生气和威胁，却也说得相当实在。雨越下越大，水泄下的荷塘里发出一片急促的响声，就像是林星心中剧烈的喘息。他坐在原地没有动，直到看不见那两位警察的影子了才走。他没有在乎吴晓，自己冒着雨回了家。家里面空空的，他早知道吴晓不会在家的，但是回到家见不到他，仍然感到空茫和失落。从早上到现在，他只有半碗稀饭进肚，让雨水湿透的身上饥寒交迫。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换着衣服，一边到厨房里去找东西吃。他吃着早上剩下的面包，吃着吃着，他终于出声地哭了出来。他哭着说：“吴晓，你快回来吧，你到底在哪儿呢？”他实在忍受不了再独自承受这一切了，一切责任，一切义务，一切情分，一切秘密。他需要吴晓帮他，可吴晓不在，他在的时候也是沉默不语。吴晓的沉默是林星心头最大的压力，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让他不敢大声地说出谁对谁错，孰是孰非。他吞咽不下那干硬的面包，再次跑出了家门，跑到了雨里。他跑到街口的公用电话，拼命地呼吴晓，呼他百遍，他一遍不回。林星又拼命地打他的手机，手机里有个女的字正腔圆地总说不在服务区，不在服务区。林星站在公用电话亭窄窄的遮檐下，看着眼前大雨如注，像是孤立无援地站在一片汪洋之中。 当他再次拿起电话时，他拨的竟是那位老警察的手机。 很快，电话里传来老警察镇定的声音：“ 喂，请问你是哪位啊？” 林星呼吸紧张，他拿着话筒，几乎不能控制声音的痉挛。你们去抓李大公吧，刘文清是他杀的，你们去抓他吧。林星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蹲下来痛哭失声。他对着天地间白茫茫的雨幕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求告：原谅我吧，无暇。 当林星、吴晓和那两位便衣警察在长天集团北京总部的会议室里僵持不下的时候，吴长天、郑百祥和李大公三个人正在贵宾楼饭店顶层的露天茶室里开始了一顿寡然无味的早餐。从这里不仅可以俯瞰到车流滚滚的长安大道，整个天安门和紫禁城的金砖碧瓦也在早晨的阴霾中尽收眼底。可此时谁都无心顾及几百年来北京城中这一片最为写意的壮观。摆在面前的早餐虽然精美细腴，但也味同嚼蜡。吴长天的声音在斜风雨翼里既清晰又苍凉，并且惊人地保留了一如既往的镇定和冷静。 大公啊，这件事情瞒不住了，林星已经告诉了吴晓，他是不会替我们瞒下去的。 李大公就像听见丧钟一样呆若木鸡。郑百祥低头狠狠地抽着香烟，轻轻的烟气在他嘴边惊慌失措地迅速散去，在天空中不留一丝痕迹。他抬头问：大公，昨天说让你赶快找一家旅行社报名出国去，你找了吗？ 李大公的声音已经抽空了底气，虚虚地发着颤： 哦，还没呢，我还没跟我那口子说呢，他出差要今天才回来。 郑百祥大概没想到李大公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不由得带着些恼怒地抬高了声音：你还等什么？这事儿现在怎么能跟你家里说？ 李大公惊慌地转过脸来，求助似的去看吴长天。吴长天沉默着，没有说一个字。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